缩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着琴，想着心事，一幕幕画面流逝。他的细致柔软的双手，像一片童话诗。他用指引的方式，看我弹琴的样子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脑海就只有一个你。 Cheese prata? Anything? Never mind 了。 做什么不一定要懂，做音乐我让心放松。也许你听得很激动，耶耶，也别太激动。自己做自己还要疯。白日梦，我随心所欲让音乐带动。看，人不完人，常常这样唱歌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饶舌。希望的心是蒙着哈，就像魔术般的纯心，爸爸觉得不可思议。 这一种唱歌的方式，像保底表达的样子，你听到一个节奏就会停止展示。妈妈，你听不懂，我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。 弹着琴，想着心事，一幕幕画面流逝。他的细致柔软的手，像一片童话诗。他用指引的方式，看我弹琴的样子。 希望的心，希望着哈，这样魔术般的纯心，妈妈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一种唱歌的方式，像保底表达的样子，你听到音乐节奏就会停止展翅。妈妈，你听不懂， 没关系啊。 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。 这首听不懂没关系，好像歌名就讲述了一些事情哈。来自的是林俊杰的一张专辑，非常久远的一张专辑，编号89757。早期的林俊杰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样，当时是尝试了非常多的曲风，而这首歌也是展现了他的一些唱功，包括创作的能力。他说这首歌可能会有一些 hip hop， 然后是情歌，中间还有一段的 rap。比较像其他人，但也可能会有人觉得他在抄袭或者怎么样，但其实这首歌就是为了去面对生活当中那些盗版音乐啊、抄袭音乐，当时写的这首歌叫做听不懂没关系。

北京时间21:00。